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用自然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去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，也哭也笑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想他像那野草野花，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。 时间无言如此这般，明天已在眼前，曾吹过的如烟云，你的故事讲。 从2003年《生如夏花》专辑《剩余》之后呢，朴树就鲜有新作问世了。作为华语乐坛为数不多的值得期待的音乐人，2014年7月，他以韩寒电影《后会无期》主题歌的方式送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《平凡之路》，也借由这首歌曲再次回归我们的视线当中。好了，欢迎你在周二的早间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974最爱听，我是腾丁。继续听到的歌是波波组合的《光荣》，一首很有气势的作品，马上送至你的耳边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感动。 掌声雷动，心潮翻涌，这是开始，不是绝种。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，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？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的普通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。 一分钟在我心中， 在我心中 太多感受，难以形容。 未来多曲折，绝对不放松。证明你选的是与众不同。 九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恒斌主持。 全力以赴奉献出他的精心之作为爱而活，他说信仰会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发光发亮。还记得也就是大概十一年前吧，他参加一场歌唱比赛，从加拿大回到台湾开始他的音乐之路。年轻清秀的女孩却拥有惊人的歌唱实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清秀外表，实在是很难得，于是大家记住了张韶涵和这个很有特点的声音。好了，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继续来分享王力宏《柴米油盐酱醋茶》，之后呢还有刘力扬为大家带来《我就是这样》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回

就是这样，来自刘力扬，源自于他2008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首歌呢，融合了嘻哈、摇滚和中国元素的新锐曲风，再加上音乐小霸王 Tank 的绕舌相助，整首歌曲是气势蓬勃、酣畅淋漓。除了比赛胜出的歌声好底子，那么在经过整张专辑上百天的录音锻炼之后，刘力扬在音色的掌控、情感的收放方面也是大有进步的。好了，小七四最爱听，接下来满足一下喜欢老歌朋友的口味吧，来分享周华健《孤枕难眠》。 下面请听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《展播歌曲》，张大伟演唱的《与祖国有约》。 我是你的一朵浪花，与你紧紧依偎，我用赤诚与你相约，

上让爱在地上坠流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坠流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耶嘿耶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坠流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会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避。 这首歌呢，杨硕这张专辑了，它是在流行和古典之间，苏打绿完成最优美的一次滑行。还记得从第一张专辑的学生气息，到第二张小宇宙当中对于社会的初始窥探，再到这张表达更为深刻的想象，从游乐的心情出发，在真实的城市当中简单生活，直到找到相信的力量，这就是苏打绿和他们的音乐。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继续来分享你爱听的歌。首先是潘玮柏潘帅的《反战地球》，之后还有韦礼安《因为爱》。 现在不是很啰嗦，是的，甚至不然，请你离开这节奏。